大家好，欢迎收睇第二节欧洲足球时段。咁啊，喺刚刚琴晚打完呢个世界冠军球会杯之后咧，就归军战咧，就日本主办国啦， 港岛三战， 港岛三战咧就喺落后嘅情况之下反胜翻呢个广州恒大。 系 咁啊，喺冠军嗰场波咧，就巴塞罗那3-0咧就击败咗河床，亦都系三次夺得呢个世界冠军球会杯嘅。 系 咁呢场波入边咧，有冇啲咩评？短評啊！ 我有睇恒大對三戰個入球，其實好抱歉，因為我冇揾到咁多個台啊。但係我真係發覺咧，就係喺我自己覺得啦，即係話國內嘅球隊，雖然當然佢而家一路有成績，但我覺得咧，其實實質嗰個能力唔。 個人能力應該話 個底唔夠， 個人嘅技術能力。 我點解咁講咧？因為我睇到一個片段咧，就當然恒大入第一球嗰陣時係佢整完第二個賽艇咁。但係咧，我留意翻三戰追和嗰一球，佢嗰個日本球員一個動作，嗰、那個動作好，即係我覺得一般如果防守咧係唔會犯呢啲錯誤，佢就一搖一撥。在個底線一出，咁就 搞掂 咗。我就直情而家覺得咧，就恒大呢隊波會唔會係因為有錢嗰、那個，即係可能國內有啲某一啲個意識就係話，我唔得，我用錢 買個個翻 去形成一個即係所謂參與這個世界足球嗰、那個。舞台咧，咁呢個係我 次一變咗次一級咯。 係，同埋咧就係話當然啦，你去到喺國內，你能夠第一帶出嚟，但係你去到即係所謂世界冠軍球會級嗰個水平咧，係真真正正見真章。即 係 尤其是我有睇巴塞對恒大嗰場波，我真係發覺咧恒大咧係即係上一。即係如果佢哋認真啊，即係球員講係上咗一堂課嘅。點解咧？因為嗰場波咧，我覺得巴塞好似練習一樣，輕描淡寫。即係當然啦，你話你嗰啲波冇得講，就係、是、你明知道係邊個入，你明知你都阻擋唔到。咁呢個係即係我有睇，所以佢輸俾三戰，我覺得呢個係 合理 應該係唔係第一係合理啦，第二應該係。如果再即係所謂深究啲咧，我係希望恒大呢隊波咧喺嗰個國內嗰個底，即係基本球員嗰度咧，再要加深一啲咯。因為如果唔係你淨係靠嗰啲有質素啲外援，咁你就即係帶唔起，好似唔同日本仔早年用啲外援去帶本身嘅球員嗰個水平。 係，咁呢度我有少少補充嘅呢場波入邊，咁因為恒大嗰度咧，其實就佢日本、韓國同埋呢一個中國，佢個聯賽係同一個時段嘅，即係話佢哋幾隊幾個聯賽都係而家屬於係季尾嘅。 季尾， 咁啊疲態係少不免嘅，但係呢個亦都唔係一個理由，因為你講到三戰亦都係日本球隊。咁啊，第二有關於又有唔有錢，嗱有錢咧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嚟嘅。但係亦都公道啲，同即係廣州恒大咁樣去講翻，就係話我見到呢幾年佢嘅 promo 啊，幾個包裝啊、宣傳都做得好好，即係佢係一個使有錢使，亦都識得去點樣使，咁樣就變咗就係、是、並非純粹單純為錢嘅，反而你話巴塞羅那三蛋贏咗呢個河廠咧，就亦都反映出一個問題啦，因為其實南美洲。不外乎帶頭嗰幾隊就巴西、阿根廷啊嗰幾隊，而最好波嗰幾個頂尖人物啦，譬如話尼馬啊、梅西啊、詹士洛迪古斯啊，已經都係去曬西班牙。咁你會見到一樣嘢就係話亦都好合理嘅呢一刻巴塞羅那即係咁嘅形勢咁樣去贏呢場波攞呢個杯，基本上係。咁啊，反而一樣嘢啦，就快啲進入呢個德國波時代啦，因為好多人都講咗，因為 我有啲 你都有嘢補充， 關於場波就係，其實響大家觀眾如果有記憶嘅時候咧，我響上一次呢個亞洲冠軍球會杯嗰場波講完之後咧，就曾經講過，評述員都有講過啦，係恒大係好好好噶響亞洲而家，但係佢使好多錢好多成。 但係最後佢講一句就話、嗯：如果佢做唔搞青訓嘅話咧，佢將來都唔會有嘅。咁呢個就相即係正正帶出阿分析頭所講嗰樣嘢啦。人力相同唔同嘅就係港島三戰日本嘅球隊嚇係好注重青訓嘅。咁、 嗯、 你琴日佢哋都換咗一個好年青嘅球員，係、 嗯、 好似19歲嘅出嚟。 係 啊，即係評述員都話：，咦，打得係唔錯嘅，係見到嘅。咁其實好簡單一樣嘢，相對之下，你恒大唔敢立亂換人。都換了一些人出來跟不到那樣東西、現在還有一樣東西最後的評述員都說其實今天就是看巴西球員就是被你說到的東西就是巴西球員打得 好大家只是看到有鄭智仲踢緊個中場已經知道 跟著個配賽就要看了你的配賽不夠就不夠輸給人咯你巴西好東西大家都好東西但你的配賽不夠、 嗯、 那就輸了給人咯現在就是這樣啊！嗰、那個即係配合嗰啲球員，同日仲有一樣嘢時候咧，就係話中國有啲球員又係有時都係個心態唔夠好嘅。誒、嗯，我哋打成季咁辛苦，休息啦咁樣。 係 啊，但係日本球員又唔係嘅。 嗯， 佢永遠佢哋都要爭取嘅。 嗯 啊，爭取嘅爭呢樣嘢爭好遠嘅。 因為可能我成日都即係我哋大家喺度傾足球咧。我覺得即係作為一個職業球員咧，你係要表現自己，我覺得先係緊要，因為即係當然你表現得好，你個身價就會高。但係我自嗱呢個係我自己個人觀點，我往往覺得國內嘅球員咧就係會有一個諗法咧，就係我已經去到呢度咯，咁有咩啫？但係日本人啊或者韓國人咧就會覺得就話我唔係喺日本入波，我係希望去到。外國嗱，當然歐洲而家嗰個即係足球文化嗰個焦點所在啦。佢會係向外求，個目的係咩咧？去學習啦，學習咁最終都係表現自己，而有機會翻返去國家隊用。 嗯、 但係相對即係我哋正話提過一個鄭智呢個球員，嗱我真係有留意過佢噶。我只係如果作為佢係國內即係高身價嘅球員。而且有機會在兩場省國亞洲 咁高級 世界盃對香港，我睇過佢個表現，我真係有點懷疑。除咗佢年紀大之外，我覺得佢心態上其實已經係即係冇咗嗰種鋭。嗱，我當然 唔係冇鋭氣唔係問題，而係冇咗嗰個咩啊升級嘅味道。去到咧就話人哋會哦，你聽我一笑置之，佢冇噶，佢。即刻想還拖咁滯，咁你佢即係已經係，即係你列到咗個年紀，應該知道收放自如嘅嘢，冇嘅。 亦都外流過歐洲球會啦，亦都眼界應該有翻咁大嘅。 其實大家觀眾或者球迷留意咧，將佢嘅歷史翻查，佢有好多唔好嘅記錄嘅。 係， 仲有個記錄就唔係話太遠啊嗰啲嚟嘅，即係唔會話佢年青啊十零廿歲嗰啲日子，即係。比而家係可能早幾年就已經都係咁嘅人，即係被亞洲足協又好，中國足協都好嚴重咁罰佢嘅。咁亦都相對先頭阿芬講嗰啲啦，大部分好多中國球員都係啦。哇，去嗰邊咁辛苦，我做咩啫？我又唔係揾多啲錢，我翻去中國仲揾得錢多過呢度，係嘛？但係日本球員韓國球員嗰種心態唔係，我更求進一步。我而家喺亞洲第一咩？我起碼去到可以歐洲踢，踢唔到一線嘅時候，我喺二線踢，踢到等個機會。即係你睇到好多日本球員去歐洲 㗎， 初去啊中田英壽啊成章義啊，都唔係去咗一線先㗎嘛，慢慢先殺到去一線嗰度㗎嘛。但係中國嘅球員咧，即係好唔係咁多啊。即係較為俾我欣賞嘅咧。就孫繼海嘅啫，其他我都覺得麻麻嘅，因為佢哋好想要搏一兩年咁嘅叫做，即係一貫中國人有嘅作風就係我飲個鹹水翻嚟啊，收多啲錢咁要咁樣嘅態度嘅，唔會係。 嗱，咁啊兩位拍檔啦，既然因為頭先我哋都講咗好長時間呢個季軍啦，咁亦都。近鏡頭前對啲聽眾都公道少少嘅，咁啊再講翻冠軍呢場波啦，不如 冠冇理由冠軍嗰場波少過季軍嗰場波噶嘛。 冠軍其實就會睇到歐洲嘅水平同其他嘅水平嚟分別咧係高啲咁解咯。咁亦都好似你話好嘅球員都去曬嗰啲第一線嘅隊伍，你留翻響本土嘅始終係撐少少咯。 我又補充少少咧，就話阿李 Sir 講歐洲嘅球隊多年嚟喺世界球會杯都贏南美嘅球。個主要分別我諗我咁樣，南美嘅球隊咧多數係南美本土，即係 冇錯。 而歐洲嘅球隊咧，佢就會攞即係攞咗 全世界最好 嘅係啦嘅去配合。咁當然啦，巴塞嗰個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唔係攞啲即係個別啦，佢唔係攞啲你啲即食嘅。即係佢攞咗嚟之後咧，佢係要融入佢自己嗰度， 提煉下佢。 係啦，而係用西班牙嘅球員配合佢本土嘅即係嘅球隊去發揮。咁所以咧喺呢方面嚟講咧，何闖咧係蝕底咗嘅。因為點解咧？好講笑啫。 哦，你唔淨止何闖咯，其實你以往其他巴西嘅球隊都係。 係啦，即係我講喺呢場波嚟講，即係佢冇彩啦。就係點解咧？第一。你出線，你贏了港島三戰，巴塞贏了恒大。去之前，我講識巴塞嘅教練團咧，佢會睇咧係睇咩咧？就係睇你嘅危險人物。 係。 好啦，你又睇到即係何場？你睇都係巴塞嗰啲危險人物，但係你會發覺啊嘛，三個入波都係南美球員嚟嘅。嗰啲南美球員其實大家都熟嘅，但係點解你防守唔到咧？個原因就係因為嗰個中場，即係西班牙巴塞嗰啲中場咧，就唔係你南美嗰啲人。 個打法 係啦，你個打法同埋好流暢嘅，即係佢哋嗰種踢法，佢唔同你南美嗰種，即係大家比較粗野。西班牙咧比較柔，即係喺呢個比賽裏邊，所以我就覺得得意嘅地方就喺呢度。 其實冇嘢噶，總之係好簡單一樣。我最衰嘅講法嘅就係、是，你嗰樣菜點靚，你都要揾啲配菜。而家你冇錯，我呢度好嘢啦，我揾好多可能巴西嘅、阿根廷嘅、其他國家嘅配咗呢樣嘢。而係你嗰個河床嗰度，我哋國家最好就係呢樣啦，就俾呢樣你食。最慘佢國家嗰啲原來好，佢唔同日本啊，好嘢我留翻自己喎。佢嗰啲好嘢出曬去，佢剩翻落去咧都係似一皮嘅，咁你點會夠人打咧？係嘛 ？OK 嗱，咁啊講完呢個世界冠軍球會杯之後咧，就進入呢個歐洲波嗰個四大聯賽啦。咁啊，英格蘭聯賽頭先第一節講咗噶啦，咁啊跟住而家話題多當然係德甲啦。因為有一個好公開透露咗口風噶啦，哥迪奧拿已經話。我詳細情況咧留翻星期日啦，星期日琴日亦都正式公布咗啦，我係會走嘅。約滿咗之後，因為哥迪奧拿呢個領隊嘅作風就係話咧，佢真係教波當遊山玩水嘅，但亦都係交到水準俾你嘅，即係佢係而家嗱，佢雖然佢教波資歷係短過摩連奴，但係佢亦都係到而家冇一間球會冇一個國家能夠留得住佢嘅。佢話我唔續約就唔續約。有好多時佢唔係俾人炒嘅，係我要離開，我主動要離開。 其實有啲嘢有好多嘢都係就話，當你一路做緊好嘅時候，人哋唔夠你打嗰啲人一路係諗樣點樣去打你嘅。咁你始終有機會一天咧就會俾人哋破到㗎。咁哥迪奧拿嗰種我唔理啊，我唔俾機會你破，我拜拜。你因為我冇得揾食咩？我第度都揾到食，不過係我揀到嚟食咁解啫嘛。即係唔同摩連奴就會一樣嘢，佢就會睇我係最叻噶啦，我有計，我嚟到就搞掂啊！即係佢嗰個諗法係唔同咗咯，變咗係即係，所以會見到摩連奴每一次都係第一季冇乜料到，第二季攞嘢，第三季下跌噶啦。 係 啊，佢即係其實就係唔係佢下跌，而係佢啲嘢。俾人諗到曬，咁加上一樣嘢，你摩連奴唔係一個正宗球員出身，所以你諗嘅嘢唔夠哥迪奧拿咁講咁煩，即係佢已經算叻噶啦。 觸摸球員嗰個心理上， 唔係你想球個波裡面嘅嘢，你唔夠嗰個球員嗰個瞭解程度高嘅。 係， 我想補充少少啊，就話阿李 Sir 正話講摩連奴嗰、那個，即係佢都係職業球員嚟嘅，不過即係唔係哥迪奧拿咁 top。 係。 我自己覺得哥迪奧拿咧，正正係因為佢嗰個教波資歷唔夠，所以我先覺得佢咧好用心去 做嘅每一樣睇一樣嘢咯。 加上正話李 Sir 講咗一樣嘢，就話喺球員方面咧，其實哥迪奧拿係一個好喺當年係一個 top 嘅中場球員。 冇錯啊。 咁好啦，正正係一個即係有要即係對自己有要求嘅人，佢轉變咗嗰個身份。佢而開始喺執教生涯咧，佢喺巴塞嘅 B 隊。 嗯。 咁嗰種能力咧，當然冇摩連奴跟咗幾個有。有叻嘅教練做副手翻譯嗰陣時咧，佢抄低好多嘢。佢有佢即係所謂運用，即係心理啦、球員啦嗰樣 嘢。集有集曬啲嘢。 咁所以我哋覺得哥迪奧拿會即係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唔係同摩連奴咁樣去啊，第一年去部署，第二年攞冠軍，第三年就唔覺即係俾人睇穿。哥迪奧拿係會覺得即係佢去揀嗱，譬如佢做咗巴塞。拿了史無前例那麼多杯，他其實可以留下，他沒有，他還有，他不是立刻去第二 隊， 他是在美國休息一年，據訪問的時候，他說我不是去休息，我是看了幾百場球， 是啊，去看球， 他用來做什麼？即如果你會去想一個，即他可以即跟雞爺仔去玩佢一頭半個月咁嘅，佢話唔係，佢話佢一去美國咧，一路睇波，一路去了解，一路去了解咩咧？了解世界嗰個足球。 佢而家喺度基本上就係為自己嘅工作做緊分析。啊，其實好簡單，哥迪奧拿清清嘅一個係著名嘅球員嚟，本身一個好技術嘅中場，佢就了解到一隊球隊嘅中場係好重要性。你睇佢喺巴塞好，佢就係建立個中場好好嘅。他的中場建立就是在他 B 隊的時候已經建立了，他已去到穆尼克的都是他改善了，是最重要在中場那裡的，所以他你誰不要他就不要，他覺得都不對的，甚至不走咯，你看 他用那些，他情願老的即是西班牙中場 方順， 是沒錯啊！阿方俊， 我正想講， 佢唔介意佢老啱用， 係 就得噶嚇。智利阿維杜 係 啱用， 係 嚟嚟巴西仔後生啫，新啫，佢踢嗰啲唔係一得個啱用 係 啊，所以佢搞到咁樣啊，再到嚟到佢可能有個心態就話冇得再搞噶啦呢隊波，唔係話好唔好，都冇即係。即係有好多人會中意玩乜樣嘢嘅時候咧，佢唔係話要威到威，佢要我不停有得俾我諗去搞作佢先得嘅。哥迪奧拿可能就係一個咁嘅，咁冠軍有咩緊要啫？ 所以其實而家嗰個談，即係我哋大家去談論，究竟嚟緊哥迪奧拿將會去邊度咧？嗱，之前好講笑啫，話喂曼聯而家咁樣啦，即係我哋大家都講過就。我覺得佢唔會去曼聯嘅，因為點解咧？即係大家我哋大家傾過嗰個情況就話，而家曼聯本身有啲咩人，佢令到即係你有吸引啊嘛。同埋哥迪奧拿佢唔係話個份約咧下個禮拜滿啦，我而家話俾你聽，我唔係。其實呢個可能喺年初佢已經即係佢已經諗之後去做乜嘢，同埋你知啦，而家歐洲各大領先的球隊有哪一隊，即是你說他找他我找，即又是那句的嘛，即你找我我未必來的，因為那個原因就是我都要看你本身有些什麼給我去發揮，所以其實現在我們即大家我想一會兒我們再 談，即 你會想可能他們說你很多人等我喂會不會法國巴黎聖日耳門啊或者去英超的球隊，我相信他去英超球隊不大的， 不大 不大的，你即係你俾佢一句講曬咧，佢分分鐘可能去意大利揾食。 嗯， 因為 佢踢到布尼西亞㗎，佢 因為意大利嗰個足球有啲拉丁作風㗎嘛。係，咁始終佢哋都係接近嗰啲嘢㗎嘛。 嗯， 其實好多嘢冇人估得到嘅。 冇錯。 咁當然佢又唔會去嗰啲二三線嗰啲啦，因為即係好簡單一樣嘢，佢都要有作為先得㗎。 明白。 即係你冇。即係佢而家分分鐘，我 搞低你祖雲達斯，可能佢會翻去搞祖雲達斯都唔定嘅啫。 啊，咁啊， 因為唔出奇嘅。嗱，佢睇到，咦，祖雲達斯我搞散咗之後，啊，做好咗喎，佢可能好似阿芬華啫，我又放假一年睇下先。掂咗啊，我就執你，我改掉整佢啊，好似啲人玩車咁樣，呢架車翻嚟改邊度，改邊度，改邊度，哇，好正咁樣。 係啊。咁啊嗱，佢接任嘅人選咧就係安察洛提啦，基本上係，咁啊亦都我覺得係一個幾理想嘅人選嚟嘅，因為拜仁慕尼黑依間球會好穩陣嘅，佢就算揾一個接班人嚟講咧，都 要講經驗， 唔會 重 複 做 好 多樣嘢 嘅，係啦，即係諗過度過嘅，基本上係。 佢唔同，好似車仔遊王去揾人， 係啊， 啊，因為 佢玩教練嗰啲係當玩具嚟嘅， 上面嗰啲高層啊。誒會長啊，嗰啲冚唪都係識波之人嚟。 係啊，冇錯。 咁佢哋會知道係邊啲嘅啫。即係如果唔係啊，以德國佬嘅作風，點會揾到你啊哥迪奧拿啦？佢哋德國佬嗰個主意係好高噶嘛。佢哋就係日耳曼民族係最好噶嘛。佢點會揾外人啦 ？OK， 好嗱，咁啊加快速度啦。咁啊，講翻德甲入邊啦。咁啊，喺拜仁慕尼黑咧作客嘅情況之下，1-0贏咗呢個漢諾威啦。咁啊，反觀一樣嘢啦，就係多蒙特啊、和夫斯堡嗰啲咧，就租華鐵路所有作客嘅球隊。咁啊，亦都輸咗波。唯一一隊咧就爭緊第四嘅球隊咧，就係慕信加柏啦，就贏波嘅。利華古信咧，小豆個入波1-0擊敗咗對手，就升上第五位嘅。咁而家距離嘅德甲個聯賽榜入邊咧。咁啊，拜仁慕尼黑仍然一枝獨秀46分，排第一位嘅。咁啊，距離第二位嘅多蒙特，因為又再輸波啦，就係8分嘅差距嘅，唔止添喎。有8分嘅差距啱。咁啊，哈佛柏隆提咪排第三嘅32分，但係佢同多蒙特嘅距離咧，亦都係有6分。咁啊，慕信加柏咧就29分，排第四。你話古信就27分，就爭2分，就排第五位。和夫斯堡只係就排第7。咁啊，降班區入邊咧就雲達不萊梅已經跌咗落去噶啦，同史特加兩隊，基本上係咁啊。今年嚟講咧，希望佢能夠可以打翻上嚟啦。而家如果唔係，再有兩支傳統勁隊啊，就降班噶啦。基本上係咁啊。講完呢個德甲入邊咧，就講翻西甲啦。咁西甲入邊咧就係皇家馬德里啦，就剛剛踢完嗰周嘅賽事入邊嚟講咧，就因為好早段咧就係趕咗兩個球員出場啦，就10-2擊敗咗呢個華力簡奴。咁呢場波入邊咧，令到佢個得失球差上咧係追翻過呢個巴塞隆拿。但係因為巴塞隆拿踢緊呢個世界冠軍球會杯啦，咁啊就要睇馬德里體育會對馬拉加嗰場波啦。因為如果馬體會能夠擊敗咗馬拉加咧，就會短暫升上榜首嘅。可惜佢好就真係好唔爭氣，就輸咗俾馬拉加。咁啊，以得失球差就排翻第二，即係話巴塞隆拿去完日本翻嚟仲係榜首，基本上係。咁啊，反觀咧，而家個加里利維利嗰第一仍然仲未打開勝利之門，2-2就同對方握手言和。咁啊，要我諗加里仔都要需要再多少少時間啦，睇下有冇其他嘢可以逼不翻出嚟啦。因為如果唔係，真係得半季貨仔啫，去個領隊生涯基本上係。咁啊，然後再進入最意大利聯賽嗰度啦。嗱，咁啊，而家又出現咗一個好緊湊嘅局面啦。佛蓮天拿、拿波里、祖雲達斯全部是贏球的，淨是國際米蘭輸球，就出現到一個國際米蘭36分排第一位，仍然都是在個榜首度，但是佢距離呢一個佛蓮天拿和拿波里咧，只要爭1分之差啫。而祖雲達斯咧就排第四位，但係佢係3分之差，因為33分同榜首的國際米蘭3分距離，即係正式。祖雲達斯已經重返呢個爭標行列， 係啊， 所以今屆以甲嚟講咧，就係個緊湊程度平同英超係不無多樣嘅，基本上係。 咁啊，我諗到有個情況就話，祖雲達斯可能就話喺絕無壓力之下，可能佢仲會打得佢好啲嘅。 會， 因為佢一季初啊嗰啲咁嘅情況，咁啊而家又相對之下，好似李斯特先一樣。我哋打翻咗個信心上嚟， 其實咁樣打翻係幾好打添啊！因為你個目標去曬嗰幾隊度啊嘛，你唔會留意喺我度，我壓力冇咁大啊嘛。 係啊，冇錯，一路即係打翻嚟，即係啲球員一路將自己嘅信心增加。 係 唔同傷害你，哇！打一場砰一聲又跌咗落去啊，嗰啲咁樣，咁就有會有上有落，係嘛？咁慢慢升，慢慢升 ，OK 㗎。 咁啊嚟到呢一度啦，咁啊就要再睇下下一周嘅賽事啦，因為去到聖誕嗰陣咧，就除咗英超之外咧，係其他都 休息㗎 啦，係啦。咁啊小豆啦，就因為佢亦都一個好灰鞋嘅呢邊入波咧，就曼聯就會輸波。 哦，咁阿雲哥要搞掂佢咯，打低佢只，等佢入唔到波。 就可惜呢個唔係贊奴沙李 Sir， 呢個係買斷俾人哋。 咁冇計啦， 贊奴沙仲可以收翻翻嚟。咁要睇下任領隊啦。咁我覺得啦，一樣嘢啦，咁樣預測啦，我覺得雲高爾未必真係可以做到季尾嘅。 有咁推測啦，而家通街萬。 因為你最主要係摩連奴。 我一陣間。 你市場上有替補啊嘛。 啊。 你冇替補，佢可能仲熬下啲。 我一陣間晏晝落去。 收下風。 我驚條體有冇人打，少人打佢。 O K。 啊，可能打跛佢只腳啊，等佢有鞋冇腳赤啊，咁樣趕佢走咁樣。 O K， 好啊。咁啊，留翻第三節，我哋有呢個本港足球。 OK。